在意别人都会怎么想。哦哦哦，大欠你的我来给你补偿。哦哦哦，为了爱能不顾一切，我和你并没有区别。虽然知道每段爱情都危险，你不用对我说抱歉，你也别对我说谢谢，你能更快乐一些，我就更快乐一些。为你心甘情愿，陪你直到天亮，你可以痛哭一场，别这样不声不响。Baby， 今夜我会陪你直到天亮。哦，忘记他，你什么都不要想。哦哦哦，你一定会从前更漂亮，你安心睡吧，我陪你到天亮。 你笑口含苞，你端庄。

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

是自己，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，用眼睛拾起路上的光影，却分不清你转身的表情，用耳朵收集会说谎的流星，却听不清那一句对不起。我收集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，从清晨最早的班车开始，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，不仅仅只是风景。想问你为何消失了，毫无踪迹，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。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成自己，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，用眼睛拾起路上的光影，却分不清转身的表情，用耳朵收集会说谎的流星，却听不清那一句对不起。 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，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，揭开你的青春日历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独自站在人生的渡口，来去都无人和我挥手，路转过千层弯，感觉还是没有尽头，我还有我的选择不走。当街道变成了让梦想窒息的暗流，看不见有太多的暗礁把守